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好啦，翻嚟啦。咁原来咧，即系呢个头先我哋提到嘅差佬赛马咧，都有余波嘅、哦。啊，呢、這个长洲福核王咧，阿郭卓坚咧又出手咯，要 J R 呢个阿、啊、一哥呢、這个卢伟聪、哦，话佢即系呢个纵容呢啲吓四个警察协会就吓、啊、动员系咯玩呢个非法集会、哦。咁啊，所以就吓、啊、究竟吓、啊、警察系咪有特权？系咪大 L 晒？咁啊，呢个就等呢个法官咧啊，去即系断定啦，咁样样。 不过话时话都算啦，即系而家呢单嘢咧，即系香港嘅差人咧，基本上系真系完全系耻辱嚟噶啦。无论喺国际喺香港嘅社会里边，系嘛，唔系个个屋企人都有差人嘅亲戚噶，唔系唔系一定系。不帮你只帮亲嘅一个都系、啊，所以呢单嘢都系擦出国际之余咧，同成个社会都系对立嘅、啊。由佢哋继续搞咧、啊，由佢哋继续搞咧，吓、嗯、咁、啊、你搞一次又播翻嗰段片出嚟、 嗯， 搞一次又播嗰段片出嚟，吓、啊、你继续去资助佢啦，吓、啊、每人捐多几百万啦、嗯，出嚟搵工作。 呢、這个系真系嗰个叫做系公道自在人心啦，系嘛？即系但系我哋唔明白点解会有咁多人即系吓因为政治表忠。都会讲埋，都会走出嚟指鹿为马。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更加令到我哋系失望咯。其实系 更加觉得悲哀。 系啊，悲哀啦。咁好啦，讲翻呢个特首选举啦，吓、啊，即系哇，梁振英又出手啦噃，吓、啊，即系你知啦，即系人哋都话咯，喂，即系好心理啦。人哋林郑都话，因为近得你太近啦，所以佢民望先低啊嘛。你猪队友嚟噶，好心理啦。喂，你自制下得唔得啊？咁佢啱啱好似话。哇！眼红红吓、啊，出席一个叫做系咩测量建筑学会啊，嗰啲乜鬼嘢，好似有啲嘢讲，又喺度插呢个薯片咯、啊。你听下佢交噏啲咩先？ 呢条数好容易计嘅。我唔讲具体数啦，但系我哋打一个方程式出嚟嘅。我哋就知道咧，有几多人住喺公营房，包括出租公屋同埋资助出售房嘅居屋嘅类楼。我哋知道有幾多人住在私營房屋，咁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嚟緊嗰十年咧，我大概要起到幾多新嘅單位出嚟。如果我哋將嚟緊呢十年呢46万個單位全部都變曬公營房屋，又加咗落去現在住喺公營房屋裏面嗰個人口嘅數嗰度，我哋都做唔到60%人住公營房屋，40%人住私營房屋。建議背後咧有一個預期，就係香港嘅私營房屋個價格同埋租金會繼續高企，甚至攀升，維持或者去到一個新嘅水平，令到從今天開始，所有本來有能力同埋準備買租私營房屋嘅人咧，都買唔起租未。我覺得如果出現咁嘅情況咧，係對香港大不幸。对香港大不好。 你咁见到一定眼咧，好得人惊喎！大佬真系成个吸血僵尸咁样样，真系做乜鬼啦？ 我唔系即系 咁啊！首先讲翻佢头先话吓呢个十年啊，即系未来十年啊，本身佢呢个长策会吓谂住系起46万嘅单位噶嘛。咁如果你话阿庄真佢话呢个薯片啦，就话全部变晒做公营房屋嘅话咧，咁啊即系。加上而家嘅公營房屋嘅話咧，都唔足以係令到全香港即係住公營房屋係有60%嘅。喂，究竟點會唔得啊？點會唔可以變做60%啊？呢、這個我覺得好 confuse。唔係佢最搞嘢嗰樣嘢咧，佢就話係會令到啲人買唔起樓啊， 买唔起楼、啊。 唔系，我嘅老实讲，我真系唔系好知佢想喺度讲咩，喺度攞啲比例吓，嗰啲数啊，诸如此类嘢，跟住又讲啲咩公营房屋啊，租住公屋啊，应该有居屋啊，咁诸如此类嘢。喂，从来香港要解决呢一个楼价高企嘅问题，特别系对啲低下阶层嚟，都系要透过呢、這个。即系政府介入噶啦，透过呢个公营房屋噶啦，甚至乎以公营房屋为主导噶啦，你讲咩啫喺度？ 唔系啊，同埋 我理解，我唔介意有人即系透过呢一个房屋作为一个商品去炒楼。即係香港自由經濟，我冇得阻到人咁做嘅，咁你咪繼續炒咯，都唔關我事噶啦。山頂啊，嗰啲咁樣嘅即係私人屋苑啊，嗰啲係嘛？即係除咗覺得自己威啲之外，係嘛？起大啲啲公屋單位。咁咪得囉，係咪唔好搞到豆韌咁細。 呢、這个当然係咪得。 啲设施会好啲，唔会同啲私营房屋争好远嘅。咁你起码个需求上面你係減低咗先啦。 唔係，同埋我主要佢針對佢嗰個邏輯同埋 concept 嘅問題。 我唔知佢咩邏輯，即係我聽唔明。 你如果你係將未來， 你 confuse 兩邊 嘅事。唔係我理解，咁佢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六成係即係高型房屋，得四成係私樓嘅話咧，即係私樓供應會少咗，咁樣價格可能會升，咁啲人就比較難買到啦。咁佢估 你明唔明而家？其實而家你住喺㓥房嗰啲人，其實 佢都買唔起啊。 同埋唔係，同埋就係話你你其实你唔一定系嗱，佢话嘛，未来系会有46万系紧噶啦。总之，如果你讲翻未来可以发展嘅土地，系可以 provide 到46万嘅房屋单位。咁但系佢质疑就系阿薯片佢嗰个比例就系话，喂，你如果你就算系全部啊，全部我未来十年嚟我要发展46万都系公营房屋嘅话咧，都达唔到六成嘅。第一就系话。 咁啊，数字问题嘅呢个 嗱，数字问题啦，同埋就系话 目标问题啫。 目标喂，如果佢真系咁样做，起码佢系 approach 紧呢一个目标。 唔系佢意思好简单嘅道理。阿吴博头先都诠释咗噶啦，我开始明啦。佢意思就话，如果你继续维持呢一个六四嘅比例嘅话咧，即系私人嘅房屋咧会更加贵。 嗯。 啊！樓價會繼續高企落去，咁點解咧？佢始終認為啲人咧係唔想住公營房屋。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其實好多人想解決問題就係住問題啫嘛。係 啊， 佢都有自己一間屋啫嘛，唔理你租又好買又好，係咪？總之有 affordable 嘅。 喂，你諗下當年 屋企就 OK 啊嘛， 即係出售公屋計劃。即系我 好受欢迎啊！呢、這个计划 系啊，七八成嘅人都买贵咗， 系啊， 就系费鬼事走去自己去买其他一啲，即系居屋啊，甚至乎私人单位，因为负担唔起啊嘛。即系例如我哋嗰阵时候嚟竹园北咁样，咁环境算系唔错啦，即系嘅单位嘅即系尺数亦都唔系太差嗰种啦，即系梗唔系话好似私楼咁阔落啦，咁但系都唔系太差嗰种咧，系好多人愿意买嘅。咁、唔知咩 point 嚟嘅大佬屌、喂老实讲你好似从来未做过呢一个行政长官去噏呢一番房屋问题嘅说话咁样。楼价高企经历金融海啸之后就係2010年、2011年开始㗎嘛。即係如果你话要赖曾荫权嘅话其实佢嗰阵时候都尾升啦。喂你做嗰阵时候2012年啦大哥升到而家都未停过啊。 嗯。 好似你冇份咁啊。屌唔知。唉，吹涨啊！ 喂，同埋咧，同埋咧，我唔系，我觉得 讲佢都嘥鸠。 你讲风度嚟讲咧，其实确实嘅，即系你我唔明佢点解唔系，即系当然我都明嘅。其实佢咁样帮林郑啊，林郑领唔领情嘅，当然唔领情啦。人哋讲到明，我低民望就系因为你，因为太近你。 唔系，同埋佢呢一个动作咧，都系一件好奇怪嘅事。 嗯。 曾荫权去连任嘅时候，虽然嗰阵时候系冇乜竞争啦，但系当。唐營同埋呢個梁營喺度競爭緊行政長官選舉嘅時候咧，曾蔭權有一樣嘢佢從來冇企喺任何一個 side。 係啦，你唔會應該攞 剔曬嘅喎。係 好奇怪， 你係 judge 嚟噶嘛？ 唔係 judge 問題啊！ 你係負責，你係作為一個政府。 唔係，其實都唔係。喺美國嘅話咧，奧巴馬係可以支持希拉里，因為大家都係民主黨啊嘛。咁但係今次唔同喎，今次喂無論薯片又好定係。即系 林郑， 林郑都系嚟自你嘅政府嘅内阁里边嘅要员嚟噶嘛？而你而家大家都系冇政党背景噶嘛？咁你讲到咁出面话，诶、我即其实讲到即系你系踩下薯片啦，简单嚟讲就系、是、咁。其实你踩埋你自己，因为你自己都系嗰个核心嘅嗰个政府嘅力。 同埋喺呢几年里边嘅楼价飙升，呢几年嚟嘅年青人话买唔到楼嘅不满，系源自你嗰个时候开始噶嘛？你12年做行政长官，香港楼价如果冇记错，10年 都喺金融海啸之后系冧咗落去嘅，系开始11年开始飙升嘅。 嗯， 喂，嗰啲辣椒都喺你12年开始嘅啫嘛，即系咩双倍印花税啊嗰啲咁嘅嘢，系咪啊？或者唔俾外地人非香港人买多嗰一层楼，呢全部都喺你嗰阵时候出台噶，证明冇效啦，屌，嗰啲嘢有 Q 用啊，大佬，系咪啊？对我哋有效，即我哋冇能力再买多层楼，就咁简单啫。 嗯， 好似唔关你事咁，大哥，仲要剔晒你。喺呢个特首选战里面， 系啊，同埋、就是、 所以成报呢样嘢真系冇讲错啦。我讲四人帮，张德江、张晓明、梁振英，仲有一个成日都唔记得系边个。 啊，呢、這个系文汇报，文汇报，文汇报嘅老总，嗰、那个叫姜在忠。 哦，屌 啊！咁但系你讲翻呢个特首选举啦，都要讲啦。即系其实讲真啦，嗱，你讲林郑咧，其实佢而家好醒目噶啦。即系你去到，即系佢要佢反省翻自己民望低嘅时候咧，佢都会觉得喂，即系近呢条友冇着数啊，系嘛？即系都有靠下自己啊。咁但系阿叶柳都讲得好清楚啦，就系话，诶呢条友食残废餐嘅啫嘛。唉，即系你只靠你落场啊！你100票飞你都拗唔到啦。唉，所以咧，我真系嗱，即系讲真，即系冇办法啊！你而家成个民主300 plus 咧，因为真系有一班原则派冒起，即系你已经唔系话完全系可以听凭呢个策略需要而去提名边个，亦都好难，系嘛？即系但系我觉得，即系叶柳咧。佢喺度嘅作用咧，真係好大㗎喎、哦！即 係唔係我尋日睇佢一段唔知 Now 定係 Cable 嘅訪問咧，我覺得佢又好可憐， 係 又好老實，係嘛？佢就話林鄭月娥似十年前嘅自己嚇、啊，甚至乎咧就係佢舉個例子話，我當年講希特拉啊嘛，都係民主選舉產生，咪即係呢個一個 bad example 話自己係，喂，好過癮喎、哦！好可怜、哦，同埋好老实、哦，同埋睇到个人好谦卑咗好多、哦。睇到叶柳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值得，即系送佢入场多过胡国兴、哦。你话你即系讲， 如果你从一个戒票角度咁，咁一定系即系 戒票又唔可以咁讲噶啦。嗱，咁啊边个咧？阿胡官咧，佢今日其实佢自己都喺明报嗰度就写咗篇文嘅。咁其实简单嚟讲啦，即系哎呀，你讲呢个制度，其实呢个绝对多数啊嘛，你一系601票啊嘛，系咪？你戒唔戒冇意义啊？我哋呢个唔系立法会选举，唔系呢一个叫做系比例代表制吓、啊，即系你冇所谓戒唔戒票嘅，呢、這个唔系位置争夺战嚟嘅，唔系当然都系位置，那个位置得一个啫。咁嗰個就係絕對多數啫，但問題咧就係 即係要超過601票， 係啦， 超過51% 你就贏噶啦，所以不存在戒唔戒票嘅問題。 佢 又唔係完全唔存在戒票嘅，即係 唔係啊？嗰佢個問題喺邊度咧？係在於咧，如果我真係要駁佢，即係雖然我又唔係話好極力反對佢，即係一定要出嚟唔俾佢出嚟參選，但係個關鍵就係在於我而家唔係淨係講勝負嘅問題啊嘛。嗯 系啊， 我唔系计紧呢条数学嘅问题啊，哥。而家我系同你讲紧，究竟系咪一个打倒 CY 2.0，令共产党付出最大嘅代价嘅方法啊？戆居嗱，本来都费事咁快跳呢、這个即系结论住嘅。但系如果你林郑加呢一个嘅曾俊华、那个民调，大家都睇过啦，20% 超过，老共要付出好大代价噶。一定要揀林鄭嘅时候，一定要压住，一定要禁制嘅时候，同埋无论建制派部分嘅选委，民主300 plus 一定会抌落去嘅。 嗯， 曾俊华到嘅，起码都400几对600几啦，大哥系嘛？ 嗯， 而家个结果系点啊？民调相距10几%。因为有你胡官喺度嘛，立咗10嘛，跟住有啲泛民走去投你，因为你讲啲嘢好有原则，同我一样咁就 系 屌，同我哋讲嗰啲嘢差唔多一样啊，除咗民生嗰啲我未听得好清楚之外，咁出嚟嘅结果系点啊？俾部分300 plus 嘅人走位，走去投咗胡官， 迷失咗啦，其实。 无论你个大圈子，即系市民嗰个嘅民意调查，俾佢取咗10%-8%，搞到你唔能够睇到一个好 landslide， 要共产党付出好大个代价，都要压落去林郑呢样嘢咁样衰嘅嘢，俾人睇到啊嘛。 嗯、 第二喺真实嗰1194人嘅投票里边，你点都拆几廿票走噶系嘛？ 有啲係鬼嚟添啊！隨時阿吳博啊，俾個面啦嚇，識咗咁多年，即係如果我係共產黨，誒唔好投胡鬚仔啊！咁你咪揾個位入喺度投阿胡國興咯。你仲大大聲添，屌開埋記者招待會，屌我哋喺度對23條對831，呢個最近我立場嘅，其實俾你走位啊，屌戇居。 咁胡国兴又真系点都会吸到几十票，即系上次何俊仁都攞60多票啦。 咁几十票就攞命噶啦，呢个就真系唔系，同埋就系话 攞命，因为你过半数啊嘛。 唔系会唔系， 所以佢话佢绝对嘅数目系啱，但系而家我同你讲紧政治啊嘛，大哥，我讲紧政治嘅角力同斗争嘅问题啊。你要喺嗰个嘅民意调查里边筛净晒所有无谓嘅人，剩翻呢两兜 聚焦咗佢。 跟住你输到离行离啦，即系如果你林郑系输到离行离啦，老共仲要咁制头佢嘅。 我明你意思，我明你意思。 呢个此其一， 即系你做得样衰啊嘛，即系个 小圈子入边冇位俾一啲古古惑惑嘅人去走去投咗佢啊嘛，你焗住要投胡须仔嘛。虽然你话嗰个系 less evil， 除非你一日就投8票，但系你都唔敢啦。喺咁样嘅一对一嘅角力里边，即系议员嘅对立里边。你都要焗住投佢啦。好啦，话说回来，咁点解你唔捻提名长毛呢？我个问题喺呢度啊。如果你提名得胡国兴，点解你唔提名梁国雄？ 但系我谂到，如果俾我，我都会提。如果即系如果我系原则派啊，即系我其实我本身其实我都倾嘅少少原则派，不过你另一回事啦。就系即系如果系我系原则派嘅话，我都会即系倾向提名呢、這个 胡国兴， 即系胡国兴多过长毛。个问题就是因为长毛咧一上到去辩论咧就 输紧晒嘛，你意思啊？ 甜啊，真系，即系 你讲好多次啦，我睇见你 Facebook， 唔系有两个因素嘅。第一就系其实咧佢似泛民嘅，唔系即系嗱，有啲人系期望阿胡官系可以代表到泛民去发声， 点样代表到你泛民？ 唔系，起码 project 咗啦。嗱，呢个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咧。其实就在于 佢又唔喺我哋民主运动里面出身，又唔喺我哋政党里面任何一个人，过去嘅历史里面从来都冇喺呢啲嘅问题里面发表过任何嘅真知灼见。只系喺而家选举嘅时候， 同埋佢最致命嗰样嘢咧， 只系喺而家选举嘅时候，我要反复强调啊，系出嚟噏几句稍为好听少少嘅说话， 忽然民主啊，唔系佢咁样追逐， 衰过陈方生嗰种忽然民主啊！ 佢最致命嗰样嘢，佢系反对呢一个全民。公民提名㗎嘛，佢讲好多次。 我都唔知点解啲民主派会走去拥佢投佢。 即係主要。 如果从我头先嗰个计量，从我对呢个人嘅历史，我完全对佢冇意见啊。即係我完全都唔识佢，老实讲。但我即係从一个客观效果嚟讲，我諗唔到任何理由会投佢喎。 同埋佢有一样嘢。 佢你提名佢，我唔觉得佢同长毛有太大嘅分别。除咗你个 point， 我觉得成立嘅就话佢辩论可能好啲。之外，但系佢辩论越好咧，就反而将嗰300 plus 嗰啲友屌咁抢几日友走，因为好听啊嘛啲说话，横掂佢都赢唔到，佢梗系好听咯、啊，大佬。我送你上太空都得啦，我正哥。 唔系你而家究竟你想点样凸显嗰、那个小圈子选举嘅荒谬咧？就系、是、其实就系你系想一个民望高到好似曾俊华一个咁嘅人，佢咧系。入唔到，唔系即系入唔到闸，但系而家唔会入唔到闸啦，而家入到闸啦，就系会输 Q 咗佢嘛。而佢个差距同 就算佢输都好，我要反复强调一点就系、是，你要老共付出好大嘅代价啊嘛， 系样衰嘅， 样衰到晕啊嘛。 而点样样 明明赢20%， 系啦， 你都唔你个小圈子嘅人，竟然系因为你中联办禁制，因为你张德江去深圳会见佢哋，因为你俾压力建制派。而输嘅话， 系嗰你一定要做到个民望同埋结果嘅落差大咧，先至可以凸显到呢一个荒谬出嚟。 而家就未必做得到啦。如果你送咗胡官入去， 唔系其实 你而家睇调查都知嘅，虽然你话调查会变。而家赢十几啫嘛， 唔系同埋咧，就呢一个其实系有民调支持嘅呢一个。 喂，同埋呢条友，我觉得最大嘅怀疑系咩？喺边度咧？争啲唔记得讲，佢系赌白头片啊！屌。我唔知你明明咩叫白头片，我僆仔嗰阵时已经学咧，呢个就系根本自己系冇筹码噶。屌你一票建制派你都攞唔到啦，咁你攞晒我哋嗰啲走，跟住你去选，投票投埋你，咪扑街。 唔系如果系用原则嚟讲咧， 咁点解我哋自己唔派嘅人啦？嗱，咁呢个阿毛啊冇，亦都冇讲错。 系啊， 喂，我哋自己冇一条友。 其实我觉得最好嘅人选系刘小丽嘅， 即系如果佢嗰班人里边 系啊。 即係 present 得即係四平八穩少少，係咪？亦都有左交嘅， 啱啱有四十歲咧，啱啱夠。 喂，我真係唔明白，喂咁樣睇唔通個稿，一條友倒拍頭片，講到啲嘢貌似你又好似扮中立咁樣，無論喺個民調裏邊嚼你幾個 percent， 再喺個選舉裏邊嚼你幾廿票，跟住 divert 咗個 attention， 你仲提名佢？喂，如果我喺嗰300 plus 里面，我系激烈反对所有人提名佢，你宁愿提名叶刘，你真系话想戒票啊嘛？戒我不我估佢都戒唔到啦，大佬屌嗰啲啊，嗰系爷嘅飞嚟嘅，大佬。 唔系我想讲咧， 你睇戒票意思就话即系你第一轮选唔到，已经造成危机啦嘛。即系第一轮可能流选，咁第二轮佢都会投翻林郑嘅。 其实咧， 你做到流选嘅效果咧，已经系好犀利噶啦。 佢哋建制派里边有矛盾嗰个人，唔系胡官啊嘛。起码有个叶刘喺度啊，叶刘你谂下近呢几个礼拜， 火力一定系强过胡官咯、啊。 第一佢个人堪蒙咗好多，真系即系经过选举嘅洗礼。第二都知道自己衰啦。第三佢你咪走嚟求下票啊，亦都修改下自己嘅政纲。如果你俾佢入到去，我觉得唔系太差。不过当然你问你同我同你都好难提得明落手， 样衰噶。 但系个问题，如果你纯粹从策略嘅角度考虑。佢戒得几多得几多啊，大佬。呢、這个女人好犀利噶嘛，尤其是女人啊，做呢啲嘢。完全唔系性别歧视啊，而系捧啲女人啊。 唔系，其实唔系女人嘅问题，系叶柳本身嗰个性格就系 有斗志啊嘛，死女啊嘛，跪喺度俾你都得啊，大佬。真系帮你起机都点啊，大佬。佢话斋屌，喂，有乜理由？你揾个白头赌白头片嘅人咧？你话胡须仔？嗱，田北俊已经讲到个底蕴出嚟啦，我唔知坚定流啦，即系佢都计到嘅，起码都帮佢攞到廿票。建制派嘅提名，即系话你唔系赌白球片啊，大哥。你又唔喺我阵营嗰度，屌你无端攞晒我哋嗰啲提名走。即系你攞我啲支持啫，大哥都唔紧要，我帮你撑去怼柒中联办，怼柒呢一个6892.0，系嘛？打到即系呢个西环路线、港澳办系统。利用建制派里面的矛盾 ，OK fine， 我哋可以咁样做。嗱，策略嚟嘅啫，呢个纯粹咪讲紧原则嚟嘅。哇！但系嗰条友一票都冇，全部靠我哋。喂，点解你唔捻出啊？喂，点解我唔出啊，大哥？喂，你靠晒我啲飞，屌我唔识辩论啊！我唔识讲，我坐亦嘅啲合场话，屌我都过四十周岁啊！屌你真系， 应该提名阿土你去喎，选 唔系我反对选举选举嘛，我由头到尾闹到屌。喂，我觉得好奇怪啊，大哥。 唔系你就算 唯一嘅理由，我再讲一次，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就系、是、俾一啲受不住中联办压力嘅300 plus 嘅人有机会走位。你讲原则嘛？你话反到831噶嘛？唔可以冇双普选啊嘛？唔可以立23条啊嘛？投官呢等于倒啲票落海，等于将我头先所谓嘅斗争嘅策略全部消解晒，得呢个 point 嘅咋？你继续提名佢啊！出嚟结果就系咁，我俾你听啊！其他嘢我唔敢估，但我估呢样嘢咧中咗90%。狗啊！你妖你真系，喂狗狗啊！ 我 老师话， 我想讲咧，就算系用呢一个原则论咧，其实都两头唔到岸嘅。第一就 系 话， 系啊，你 elaborate 下头先你嗰、那个。 第一就系话咧，其实讲真，如果你讲原则嘅话，你系一厢情愿啫，系你一厢情愿，你系想佢代表民主派嘅啫。咁但系佢系讲到明，佢系唔支持公民提名嘅。咁呢个已经唔得啦，系咪？即系你喂原则咁啊，真系要讲到最纯粹噶啦，冇 less evil 噶啦，系嘛？你嗰样要一定要 equally 先至系当原则可以系算入数噶，系嘛？你喂你既然你唔支持公民提名嘅话，你又唔 buy 而家公民提名系统嘅话，喂你冇理由支持嘅。第二，如果你 廿三条啊， 系啦， 不过连结22啫嘛，我哋觉得啊有啲 get 位喎， 系啦。 又有啲板斧 咁，但系嗰个虚， 收 但系22条系虚招嚟嘅，因为其实已经好多人督爆咗啦，你系冇得，你系冇人执法到嘅，唔系即系讲真啊，你而家已经有两个人啦， 系李波， 你而家已经有两个人， 萧建华， 你而家有两个人，喂，其实董建华已经犯紧，即系触犯紧呢个基本法22条嘅， 你拉鸠佢啊， 系啦，喂，佢系国家领导人嚟嘅，系嘛，即系佢作为一个政协副主席，佢而家干预选举，佢犯咗两条罪，第一就系选举条例。系嘛？你讲一啲言论 系可以促使到人哋系唔会投佢票嘅。呢、這个第一点犯咗选举条例。第二就系你作为国家领导人，喂，你系干预紧香港嘅选举，系嘛？你系政协副主席嚟噶嘛，系嘛？喂，我而家问你胡官啊，你点样处理董建华先？系嘛？嗱，呢一个都算啦。咁你但系， 唔系同埋你系企图影响紧香港嘅选举。 系、啊這個、 香港嘅选举里边系唔可以发表呢、這个虚假声明噶嘛？系、 啊、 嘛？你自己喺个聚会里边讲话，中央只系唯一支持林郑月娥，其他啲人唔委任嘅屌。咁、你系咪真系发表？ 呢、這个恐吓啦，净系一个恐吓嚟啦，差唔多。 我唔系想批评胡官，我对佢真系完全冇意见，因为根本我觉得佢嘅存在原本系完全冇影响嘅，亦都不值得去即系谈论。但系而家佢系影响紧成个大局，我觉得。 我谂一个问题就系、 是，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吓。 即系一开头佢民主派咧，佢倾就点解唔会自己唔派一个人出嚟去选？ 系。 跟住而家有一个胡官弹咗出嚟之后咧，就大家都觉得不如都揾个人去选啦。但系长毛唔系一个好人选，咁我哋就转咗去做。 唔系，因为佢同长毛嘅分别咧，主要就系在于长毛咧系 day one 就话投白票。如果你个 day one 就投白票嘅话咧，就等于系我第一日我就要系即系将你所谓嘅策略投票咧，就已经玩散咗啦。 戆居。其实而家你投胡官咪等于投白票。 其实系噶。 同埋你个问题先系核心啊，吴博。讲咗出嚟就系话 ，day one 如果你真系想彰显自己嘅政纲同立场嘅话，系应该你揾自己人去啊嘛，而唔系寄托喺个胡官度啊嘛。你而家系揾位走啊！我嘅讲法就系、是、俾你揾位走啊！ 唔系你自己派个人落去嘅好处就系话嗰个人可以讲到明，就系话你唔使投我嘅。即系我入到去咧，就只不过我身顺我嘅立场去，即系去数臭你哋嘅啫。 你千祈唔好投我，仲话俾人听，撩你咪累大局啊！你大哥系嘛？我而家喺度斗争紧嘅咋，即系我既系一方面同老共斗争，第二方面我将我哋自己嘅原则立场、我哋嘅政策纲领喺个辩论里边展现出嚟啊！你唔使投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输梗啊。喂，如果而家学你话斋，天一半地一半都有人。 唔系你讲胜算，佢又冇胜算噶嘛？因为真系冇 讲原则又讲唔晒， 咪系咯？系你真系两头唔到岸噶，其实系 嘥气。 你系唔知为乜嘅？同埋就系话民主三百 plus 系为乜而成立？就系、是、因为 A、B、C 啊嘛。咁但系你胡官佢做唔做呢样嘢咧？佢做唔到、啊，系嘛？佢又应唔应承到你乜嘢咧？唔系佢应承到你啲嘢，佢都当选唔到啦，系咪？ 所以咧，你问我咧。如果老共要搞你局嘅话咧，其实而家你已经睇到佢啲套路系点嘅。第一，不断揾人放风出嚟。嗱，董建华出咗声啦，系嘛？之前又喺度林郑月娥自己喺度。 仲有今日咧就系咩中小型律师会嗰个咩陈万奇喺北京就见咗一个我唔记得叫咩人啦，即系中央嘅官员啦，就话个官员同佢讲，就话咧即系特首除咗选举之外咧。都系要受到中央委任嘅，而中央委任呢样嘢咧系好重要的一样嘢嚟嘅。 实质任命 系实质任命。 我僆仔嗰时候咧，我哋讨论基本法嘅时候咧，老共已经拗咗啊！呢个系一个实质任命嚟噶、即系唔系一个意识上嘅嘢，唔紧要，你咪够胆唔任命咯。 咁又 喂，而家所以你而家你300%先有一个理由啦，你系投呢一个胡须仔啊，你唔捻任命啊嘛，我就投佢， 咪冲击佢咯，你系等于 冲击紧你成为一国两制，冲击紧你成个制度。 其实今日佢而家成日放风出嚟咧，嗱、OK， 我而家即系假设中央而家系支持嗰个叫林郑啦，即系唔系曾俊华啦，佢咁放啲风出嚟咧，其实就系主要唔系吓即系民主三百家，主要吓啲商家佬啊，啲商家佬惊佢投暗票就投即系曾俊华，令到曾俊华赢咗。即系吓佢哋啊嘛，而家就系主要。 嗱，你谂下张晓明喺内部讲话系咁讲，董建华系咁讲，甚至乎而家你话咩啊？陈万奇啊， 系啊，即系佢见咗嗰个中央嗰个人，我唔记得咩名啦。 即系是但啦，总之就系放呢啲咁嘅风出嚟，话俾你听，即系好危险啦咁样。但系形势上，其实反而咁样感觉到咧，就系佢哋咁样嘅出招咧，其实佢哋都系唔系好 certain。因为佢真系计唔到嗰条数啊！ 喂，嗱，条数 你 觉 到 下一节翻嚟讲啦， 好 嘛？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